156面倒数第五行，空生煞觉中，如海一偶发，犹漏微尘国，借以空所生。我们先来看这个这首偈，那么这是说明这个世界之来源。前面曾经讲到，有情世间与无情的世间啊，就是过渡，都是妄想所成的。那么这个道理是很深很深。如果注意要详细的研究，佛法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呢，就是要开悟，悟了以后，你自己亲证这一个事实，亲自见到，这是决定真实的。另外一个途径呢，那是讲学术，从唯识里面去研究。那么唯识里面这个研究讨论呢，是从比量去了解。当然，这个境界没有亲证那么样的清切，可是诸位也得明白，唯识也要修观啊，所以说五重唯识观啊。换一句话说，到最后还是要亲证这个境界啊，才知道。有情的众生，前面讲的智觉乃众生想成国度把这个事实的真相亲自证得。这一段经文都是佛与大菩萨限量境界限量经济，在唯识里面讲呢，那是无明一时升起现象两分，所以说起为世界，静啊。就成了虚空，虚空啊是统，虚空的相是统相，就是没有差别的相。世界呢为异，异就是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相，不管是同也好，是异也好，玄识、妄识、知觉。成有情众生、无情世界的根本。那么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也跟诸位说得很明白，我们要信佛，信什么呢？信 这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虽然在我们眼前，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眼前能够证得的啊，在眼前我们眼前不能够证得。不能证得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妄念呢，没有终止过。你们有些同学常常在问呢，怎么样啊能叫我们一下就开悟了啊，一下就见性？道场里面的同修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可以说是很多很多。那么有没有办法呢？真有办法啊！可是这个办法说出给你了，你不照做吧，那有什么用处呢？办法说出来要照做，这个做如果说打了折扣的做不行，要不折不扣的去做。注意想想，像《坛经》里面六祖度了个慧民啊，叫他习住妄言，一念不生。这八个字老生常谈的，你愿不愿意做呢？啊，不愿意做。啊，这个六祖悟的这个境界，开悟了之后所看到啊，真实的境界。啊，真实的境界是什么呢？啊，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你信不信？本来具足，你信不信？能生万法，信不信？不信的。如果这个境界你真的要信了，别诸说你在什么环境里头都一念不生啊，在一切境界里决定没有攀缘，你还有攀缘心，你不信啊，信了就没有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啊，信心清净得生实相，实相就是明心见性啊，实相啊就是见性成佛啊，宇宙万法的真实相你就见到了啊。那个身当作现前讲啊，只要你信心清净，你就成佛了啊。所以说啊，学佛的心重要啊。我们在境界里面还是生分别，还是有执着，还是有人我，这不行。啊，心里头还有这个念头，《大乘了义经论》里面的境界决定见不到啊。我们能理解吗？不能啊。那么诸位还要想，自古以来世 处是监房，莫有不重私臣的。啊，道房不会开悟的。这一点诸位要晓得，你在六祖会上看到啊，南顿北渐那一章，那是神秀派他的学生智臣到曹溪去参学啊，智臣去的时候就存了一个道心啊，到那个里面先不拜老师啊，参加杂的大众里头听法啊，那么这些公案故事你们都清楚，不可能的啊！哪一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没有自成呢？哪一个大彻大悟的人是道法而开悟的？你们去查查三藏十二部，你看看有没有？你去查一查佛教史这个大藏经里四传部，无论是宗门教下，你看看有没有一个道法开悟了的？凡是开悟的，在净土法门念到一心不乱的，都有老师啊，都有师承啊。师承里面学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学个沉浸性，建立信心啊，清净的信心。印光大师说了，一分沉静呢，则得一分受用；十分沉静，得十分受用。这是我们学佛基本的态度。啊，往年我讲这个内典研学要领的时候说过，成就90%是在修学的态度上，方法充其量啊，只占10%，90%在态度上。我说过很多遍了，那么今天这首偈前面两句是说现前一念大觉之心，本来是数穷横遍，虽然数穷横遍，并没有混数之相可得。你要去找这个相，那你就又生起无明了。可是这个境界怎么知道的呢？是你自己大觉现前呢，自然正知，一点都不勉强。 像前面所说的圆明照僧所，所离照姓王，把这个朗然大觉之体迷失了啊，只能说迷了，不能说失了，失了也可以讲啊，大觉失掉了啊，其实还是在面前啊，是迷失了，迷失之后你所见到的是什么呢？十方虚空啊，你所见到的是这个。那么你就晓得这个虚空怎么来的，虚空是迷了大觉，而显现的这个样子，觉是光明的。佛法常讲啊，大光明藏，觉是光明的，迷是黑暗的。那么换一句话，即使你看到这个虚空是光明的，你无明破了；你看到虚空还是黑暗的，你的无明没破。啊，你是把本明一迷转变成无明了。我们现在这个天空黑暗的，啊，你们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灯，这个虚空是什么样子？啊，当你看到日食的时候，啊，我们月球的影子把太阳遮盖了。你看看那个虚空是什么样子，漆黑的 所以太空当中是黑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太空船飞到太空当中啊，告诉我们太空当中是一片漆黑，这个黑的虚空是吧？黑的虚空就是无明。啊，破了无明，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那真有这个事情吗？真有。啊，古德所实现的有短暂时期破无明的境界啊，破无明一心，一心不乱就可以破无明啊。你们看过虚云和尚念谱啊？那在哪一段我不记得了，虚老和尚有一段啊，他是在黄昏的时候啊，回他自己茅棚去啊，在路上走啊，大概这个路相当远啊，路上呢碰到几个老同参，那个老同参的这个跟他两个走路正好碰了头啊，到老同参拿针笼啊，看到这个徐老和尚跟他讲，老和尚，天这么黑了你还往哪走啊？他一听天黑了，天突然之间黑下来了，可见呢他走的时候没有起分别，没有起心动念 他走的那个时候看这个天的亮明亮亮度的时候，永远就保持在那个境界上，他没有晓得天黑了，他也没有觉得他走了很多久了，人家心在定境当中，所以这个境界保持，经过别人一提了，他妄念又起来了，天下黑了。这个脸谱里是有记载的，可见的这个明亮明暗呢、是自己心里头变现的外境没有自己变的还有一则公案，在哪个地方我记不得了，有一个法师啊在念看经也是黄昏的时候看的这个经，大概越看越有味道一直这么看下去了，天黑了不晓得，不知道一心啊就在读经也是旁边有个人说，法师天这么黑了你还能看得见他这一听的时候忽然黑下来，基本上字一个看不到了没有人打闲岔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天还是那么亮他一夜一夜还在那里看，看得很起劲这是什么呢？这是短暂期间当中破无明之相别人一个闲岔打了，立刻用意了无明有现前。那么由此可知，佛经里面所讲的大光明藏，净土里面讲常寂光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这个大觉，我们自己的常寂光就是被经上所讲的圆明照僧所，疏离照心王把我们的常寂光变成了大黑天，把我们的朗然本觉也变为无明这是我们讲的万虚空所以虚空是清亮生于大觉心中，到底是我们心大还是虚空大，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心大，虚空是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在心外，虚空在我们心里面，诸位要记住这个经文，大觉就是你自己的真心所以这个虚空是生在大觉当中是你心里面生的真的，这个虚空大不大呢？给诸位说不大底下有个比喻不过是像大海当中一个水泡泡而已，把这个大海比我们的真心大觉，把这个虚空这个无明的万虚空比作大海里头一个水泡泡这个事情我们听了之后恐怕越听越迷惑了那我们那么大的心 这个起的这个无名啊，就像水泡泡一样，这不当碍事吗？怎么没有取水泡这个变成水泡的地方，那还不是很广大吗？确实设方诸佛与大菩萨的净土，问问是不是我们大觉心中所生之物？经论明明说啊，我一心净土，自心弥陀，诸佛如来净土都是自己大觉心中变现之物。这个道理，这个事实要晓得啊，要能够接受啊。十方净土是自己变现出来的，自己不能受用啊！现在这样愚痴，这么苦，实在很冤枉啊！谁给你制造的呢？是你自己。别人不能给你制造，是你自己制造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相信，要能承认啊，知道自己的过失啊，都是自己无明妄想造作重业，所以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诸佛菩萨苦口婆心的交接，我们是充耳不闻。闻了也不相信啊，信了决定不肯照做，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哪一个相信呢？明白了，依教奉行了，他就成佛，他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事实就是这么简单。啊，图书馆最近讲的这些经啊，楞严、圆觉啊，弥陀经、疏钞、这个华严、起心论，通说的这桩事情啊。啊，经虽然有五种啊，说一样事情啊，这还能不悟？如果我们讲一部经，哎，这是一部经上这样讲，别的经未必是的。你看看现在的摆在面前这个五种经论，一个想法啊，所以这信佛这些地方要信的。 面这个年句是说，至于十方有漏的微尘国度，这个就是今天讲的是世界啊，我们所谓是星球啊，我们地球在太空当中也是一个星球啊，而且是一个不算大的星球啊，这个星球不太大。太空当中的星球无量无边的，数不尽的。所以有漏没有开悟有情众生居住的星球，就叫做有漏的国度，是数量像微尘那么多。那么这些国度啊存在哪里呢？又以万空妄想而建立的。说明呢，这些国度的来源啊，有漏未成国，借以空所生啊。这个空不是万虚空，啊，不是毁灭之空。这个空是说什么呢？是讲的真空，就是讲的真如本性。啊，刚才讲了，像前面唐行文里面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国度是以万空妄想而建立，妄想无自性啊，妄想没有体呀，没有自体呀，体就是真如本性啊，迷了叫妄想嘛，悟了叫正觉。叫大觉。那么由此可知，十方世界依报的国度，正报的众生，一切诸法没有一桩啊不是唯心所现。所以只要你自己见到了真心，什么都能现现，就是六祖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既然能生万法了，你是哪一样都不缺了。样样具足，这才是真实究竟的圆满。那么这也是看到佛法的价值啊！啊，佛法对我们来讲呢，太需要了。为什么呢？得到了佛法，就得到了一切。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得到，一样都不缺。啊，不得佛法。不见真心，你在世间追求任何的东西都是有限的， 都不是究竟。佛法要不没有这样的价值，诸位想想，古今中外历代许多帝王，他王位都不要了，他要来追求佛法。啊，释迦牟尼佛本人就是个例子。啊，你们所熟悉的安世高就是个例子，安世高是国王。世间富贵帝王是第一了，哪能比得了帝王呢？帝王觉悟了，做世间帝王，做天上的天王，没有佛自在呀，比佛差得太远太远了。舍弃王位来学佛，学佛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开悟，在明心见性。啊，修净土的人，目的在理一心不乱。啊，《弥陀经》里面讲，一心不乱，心不颠倒，目的在这。心要乱，要颠倒，那是凡夫，不是修仙人。啊，修仙人的目标就是不乱，不颠倒。啊，功夫到家了，自然就开悟了。啊，功夫没有到，没有成熟，想开悟也开不了。啊，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想，哎呀，我天天在念佛，天天在修，怎么还不开悟？你们想想看，你要是有这个念头，这叫妄想，有妄想不会开悟。前面不是说吗？平息诸缘，一念不生，你还是尽达妄想。啊，尽达妄想怎么会开悟呢？不会的。妄念不生了就开悟了。即使妄念不生，你几时就开悟？悟了，你得看看楞严，看看华严，啊，对一对，那是开悟的境界。啊，像这个，我们现在念这个几首偈子，啊，文殊菩萨所说的偈，是开悟的境界。啊，所以众生之所以成为众生，这所以迷惑颠倒，之所以不得一心不见道，实在他是不相信万法本空，他不相信这个。不相信一切法不可得，啊，他要拼命去追求，这一段事情，在晚近印光大师 劝我们念了凡四训，大主意就在此里啊。了凡四训实在讲得非常的清醒，说明一个道理，夜饮夜住莫非前定，说明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果然相信这个了，对世间一切法不追求，为什么呢？命定的，求也求不到。你求到的，想尽方法求到的，还是命里有的，你看冤枉不冤枉？命里没有的求不到啊！夜饮夜住莫非前定啊！真懂得这个道理，他心定了。所以袁了凡晓得这个道理，相信这个道理，他给云谷上人坐在一起三天三夜不起个妄念，啊，我过去讲了凡四训讲过好多遍了，啊，我跟你们讲了凡，袁了凡先生说标准凡夫，我们连标准凡夫都不够资格啊，他相信这个道理。啊，大陆自从跟美国建交之后，大陆上许许多多情形，经过这些外国人去旅游啊，透露出来了。比我们要落后30年。啊，老百姓穷困不堪，非常的穷苦。可是有一个现象，大陆老百姓都长寿，都活到80、90的，非常普遍。有很多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情啊？你要懂得佛法呢，这个事情你一下子明了。佛门里面常讲啊，讲这个因果呀，如镜人亡。啊，刚才讲了，一饮一住莫非前定。你这个命呢，就说只有60岁。啊，你看袁了凡居士转那个四训就晓得了。啊，他每一年命里头有多少这个粮食，啊，有多少财富，有多少享受，都有一定的。就那个标准凡夫是什么样，完全照着这个规定，他60岁到60岁就完了了，他就死了。如果他要讲求享受，追求物质欲望，他有60岁的啊这个财富啊享受，他30年呢就把它享光了。就享受完了，命是有60岁呀，但是到了30岁之后啊，如镜啊，他所享受的享受尽，那怎么办？只有30岁就死了。道理在此地啊，大陆上这些情形怎么样呢？就是60岁的寿命。他因为太苦了，吃也吃不到，穿也穿不到，啊，命里所有的都有外援的时候被剥削了，他享受不到，得不到正常的享受，啊，他应当一天吃的粮食，现在很多2天吃， 那么换句话说，六十岁的粮食的他到六十岁呀，寿命到了，可是他那个粮还剩了有二三十年的，那怎么办呢？再活二三十年，寿命就长了。所以佛菩萨常叫我们惜福啊，道理在这里啊，你惜福就长寿啊，你六十年的这个福报嘛，你爱惜，你不糟蹋嘛啊，换句话叫省吃俭用啊，到了六十岁了还有剩余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佛教我们大家要惜福啊！啊，你们看看看看这个，弘一大师讲演集，给我们开导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惜福。叫弟子们惜福，福慧双修啊，这多重要！这些道理我们常常看到啊，弘一大师讲演集在台。